周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看了最新一集的这一个，对你有感觉了吗？我只能说这一次的拍摄呢，有一点点的特别，因为发生的地点呢是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到底是哪里？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 这边第一次来图书馆找人，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帅哥还是美女这样子啦。我要这样子电话，不然我被赶出去就不好了。请问你是一个人吗？ 是。 我把我大声讲话打扰到人家，请问你单身吗？ 是。 我可以找你拍个节目吗？帮你找个朋友这样子。 OK 啊， 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金翔， 今年几岁？ 今年我22岁啊。 是读设计的了 啊？我读设计。 读什么 course？ Business。 怎么想读 business 的？ 其实我是蛮有兴趣的啦，就是看现在社会这样。 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做 sales 吗？对啊，你有样子啦。 还好。 问你单身了多久？ 蛮久了，就小学可能啊，平时啊， 小学到现在。 对对对， 其实那个 单身小学到现在 啊，也不可能吧？因为他长得那么好看，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会追他嘛，对不对？ 可能他没有一个理想型吧，他选不中，看不上一个女生吧。 也可能他在专心读书，不然干嘛在图书馆？对不对？ 也对哦， 对哦， 他想 focus 学业而已啊。 什么爱情什么的，我才不要。然后 Kristen 硬要去配对人家，跑去图书馆找人家。哎，如果你在图书馆遇到这样的帅哥，请问你会多看几眼，还是会专心阅读？ 我应该会多看几眼吧。 叫姐妹们讲，哎，图书馆有帅哥，快点来。 会，我会马上放下手上的书，然后去找我的姐妹来看一看这个帅哥到底有多帅。 所以原来对你来说，图书馆是一个物色猎物的地方啊。 它是一个 bonus， 不是一个物色 bonus。 哦，又帅又会来。图书馆来练习， 对呀、啊，又会读书，哇，多么的 bonus 啊！ 如果在图书馆打王者 啊，哈，也很吵吧？ 没有，你不要跟老师讲。 讲什么？ 来抓这个学生啊！ 打王者也很帅啊， 吵到学生了 也很帅啊。他会打到那个铂金还是王金，还是去到 level 王者 level？ 打王者没问题，干嘛？可是干嘛在图书馆打？你有看到盲点吗？你有看到吗？ 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啊，就是因为他有声音，我才看过去的嘛。 那说到注意力呢，看看这个男生的他的颜值有没有吸引到你的注意力？去到过去的 IG 看看完整版的过去对你有感觉，你就知道喽。 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跟你说一下，在图书馆的时候啊，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会来跟你分享。所以就过去 Beyond Trend。Go 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蔡恩宇的《不要让我太喜欢你》。 Go 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Go Shen 边边边，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这个地方是你喜欢去的吗？那就是图书馆啊，你是常去的吗？那你知道在这个图书馆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我觉得最开心的 moment 就是呢，有冷气吹，很舒服舒服 啊，确实很舒服。因为像以前我们可能是读书读到下午的时候呢，天气炎热，班上又没有冷气， 对， 然后老师有一些课我不懂你有没有经历过 什么？ 老师讲 OK， 今天这节课来，同学们在外面排队。我们去图书馆， 哎，没有、哦， 就是有讲给你们去自习阅读这样子的。 那、啊、 我们超爽，因为可以去图书馆，有冷气，可以耍废、 嗯。可是我们去图书馆的时刻都是下课的时候，完全没有上课的时候去图书馆的。所以下课的时候有时真的很炎热，那个天气非常的热的时候呢， 你会躲去图书馆吗？ 我会躲进图书馆，因为唯一一个有冷气的地方啊，其他地方都没有了。 而且是合法可以在那边吹冷气的地方。 对啊， 你在那边黑一下，坐这一下也好，对不对？ 又或者睡一下，因为上课太累了。 就是不会在那边读书就对了。 目的吹冷气还有睡觉。 我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是把图书馆当成是像你讲的吹冷气 睡觉， 没有人会讲要读书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看帅哥看美女， 看美女看帅哥，对不对？好肤浅的学生们哦。 这个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在图书馆的时候。你常去图书馆吗？小学的时候。 回来跟你分享，图书馆对我来说有另外一个功用的 啊，功用啊。OK， 好的，手去 Go 选 Beyond Trend，Go 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Kiki 的 40。For new era，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边边边，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你是一个常去图书馆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是不是常去图书馆的人呢？ 去图书馆的开心事情是可以看到你喜欢的书，然后身边都安安静静，你就可以比较 focus 在 你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啊。 的确，在安静的地方的时候呢，真的是比较可以 focus 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去复习啊，因为考试要到了，只有图书馆呢是最佳的位置啦， 对不对？可以拿来自习，不会有人打扰你。但是刚刚 Broccoli 不是有说到，我在中学的时候呢，图书馆对我而言，除了刚刚你说到睡觉、吹冷气、读书之外，还有一个独特功用，应该是你也用不到的。 什么功用啊？ 拿来避难。 避难。 对， 为什么避难 ？OK， 这个是我 谁追你啊？ 男生应该才有吧？我觉得你应该没有。 OK， 来说说看。 因为我们在我中学，我们很好的那一根兄弟啦， uh-huh. 有一个习俗的，就是只要这个人生日呢， 他就会惨遭朋友们开关引号的霸凌。 OK， I know， I know， I know。 就是假设那天是我生日， 哦，我知道了。 你是很疯狂的，当然大家不要学啦，这是以前我做过的事情。 Okay. 我生日的时候，大家就他们就准备那种小蛋糕，不会点蜡烛， uh-huh. 但是会在那边唱生日歌。然后唱完生日歌过后呢， uh-huh. 一群男生就会把你给架起来， uh-huh. 然后会，懂吗？会扯开你的衣服。 那个、 然后如果严重一点、调皮一点呢，会在你的身体上面拿那个 marker pen 啊，在那边写字，那边什么生日快乐，什么李伟俊，然后就是把你抓起来就对啊。但是你也不会生气，因为是你好朋友， 生日 因为我们玩太多了，所以以前就真的玩到太严重，我就不要再拉我衣服了，我就直接拿了蛋糕跟礼物，我然后往图书馆跑，因为图书馆他们不能进来这边做 对对对 做东西嘛，人家老师会看到吗？ 可是你出来的那一刻还是要面对啊， 我就等到上课前的五分钟赶快出来，他们就要回去班上了，不然就迟到啦，老师就过来啦， 放学他们就是 再去图书馆。然后等到我爸来，立刻冲下去。很多人会这样做的，因为我们男生就是很调皮嘛。 哇！ 可是这我没有觉得被霸凌，那我觉得 OK 啦。 这个不是开心的事情，这是心酸的事。 没有，我觉得图书馆这时候很大的作用，要帮我避难。 哦呦，真的是 女生就没有嘛，对不对？ 女生是完全没有的。OK， 这个是 Broccoli 在图书馆的时候遇到心酸的事情。回来我就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心酸的部分吧。舍就给我选 Be on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派伟俊的《单程票》。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阅读的时候，或者是呢，想要复习功课的时候，你都会去哪里呢？会不会去这个学校的图书馆呢？如果是的话，你知道在图书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心酸的事情吗？我觉得最心酸的事就是呢，当你咳嗽的时候呢，是一定不能去图书馆的， 因为很大声，而且也可能会传播那些病菌，对不对？ 是， 而且在一个很密闭的空间， 而且有时候咳嗽呢是无法控制的，它要来就来的，你一控制的时候呢，它会咳嗽的更严重、更大声那一种。 而且重点是咳嗽是你本身身体已经不好了， 对对对， 最可怕的是你咳嗽完过呢，身边你看一下四方，大家都会用一个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你。 开始戴口罩啦，因 为图书馆很安静，然后只要你咳到很大声，在可能隔壁阅读的同学就会觉得，干嘛你进来啊， 是， 知道吗？咳得那么大声就走开吧， 是， 或者是稍微跟朋友就是在那边沙沙沙，耳语声有一点大声的时候呢，你就听到有人因为还真的是有要认真阅读的学霸，所以你还真的是不能打扰到他们。 所以你在图书馆的时候有遇过哪一种非常坏的学生吗？ 我遇过非常坏的老师。 老师怎么了？ 以前我在年初一，不，年初一， 年初一， 我在 年初一去图书馆。 好了，大年初一去图书馆，初二回娘家。没有啦，我初中一跟初中二我是住宿舍的。 OK， 那我们宿舍是有那个时间规范的，所以我们七点吃了晚餐，过八点晚上到十点要去图书馆自习。 哦，哇！ 然后自习，因为他就真的要逼你做功课跟阅读。 Uh-huh. 那我们只想要睡觉而已。然后老师那也射箭呐，他就是宿舍的老师。 Okay, okay. 他经过的时候看到你在睡觉，他就会很用他的拇指跟食指很用力的捏你的颈项，然后把你那子给捏起来。 睡觉都不能的吗？ 就不能睡觉的。 好好休息一下 嘛，他就是逼你八点那时候你就是要进行阅读。 哦、 然后你阅读完了十点半就要关灯睡觉，很可怕，像那种军校这样。 哦，我 非常的有自律了。 他怕你在图书馆睡觉的时候会发出声音， 对，对， 就会打扰到人家了咯。 对，所以图书馆对我来说是有很多回忆的啦。 是，这个是对 Broccoli 的回忆。还有听众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回来跟你分享吧。手就给我选 Beyond Trend， 给我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Monster X 的 Who Do You Love， 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3月28号晚上7点呢，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的开唱了。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etix.my， 又或者是呢，现在上到 goshen.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就是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就是边边边， 湖边、河边、海边，吼！ 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你喜欢去图书馆吗 ？Purpose 大个案啊，你去那里是干什么？ 我记得哦， 我记得的 Purpose 大个案，英文是 library， library， liberty， liberty 啊， library 呀。所以呢，在图书馆的时候，你有遇到什么心酸的事情吗？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心酸故事。 去图书馆的时候，心酸的事呢，就是我记得以前我们的老师带我们全班同学去图书馆，然后我们同桌的一个同学呢就跟我们说了一个八卦，然后其中一个同学呢他就惊讶啊了一声，然后呢全班同学和老师都往我们这里看过来，然后老师还很不客气的说安静，真是非常的丢脸，所以呢这个就是心酸的事啦。 是，我也是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了，突然我的朋友可能捏我，我觉得啊， 对， 或者是我的朋友讲八卦，我就会大笑。 对啊， 然后从此以后，你知道那个星期我被成为了什么人吗？ 什么人？ 黑名单的人，永远不能进这个图书馆一个礼拜。 是老师禁你的吗？ 老师禁我的，因为我太吵了。 我觉得这也蛮值得炫耀的。哎，我也图书馆黑名单那个位，你有吗？ 黑历史吧，这个。 我觉得很棒啊。 我觉得不棒。 OK， 中学图书馆会这样子。没有错，但是我蛮感谢我到了大学，因为图书馆的那个设备会比较齐全，所以我们的图，哎，我跟你说，我大学那个图书馆很厉害， 怎样？ 它是两层楼的 ，OK， 然后重点是它除了有公共的阅读区域，它有那种独立性跟你间隔开了一个人读书的区域，它还有那种独立的那个房间 meeting room，OK，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讨论 project， 这就算了。到我第二年大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图书馆多过分吗？ 怎样？ 它竟然在 ground floor 、floor 开了一个 cafe， 所以你闻着咖啡香在那边阅读。 哇， 真的，在我的大学 齐全哦， 对 T 开头的那家 啊 ，T 开头哦， 对 ，OK， 超厉害，所以你就闻着咖啡香，读书睡觉都没问题。 是，所以呢，在图书馆里面呢，真的是可以好好享受你要的一个 moment 啦。那在图书馆的时候呢，你会选择安静吗？还有什么时刻你也会选择安静呢？那就是看恐怖电影的时候，因为呢，你沉浸在那个电影里面了。现在就要介绍你这一部恐怖电影呢，它叫做 Devil。Kill You 啊，讲述一名年轻女子呢应征成为一栋豪华高楼的女佣啊，只不过这栋大楼呢是迷信组织的精心设计的死亡巢穴啊。哎，最后这个女生会不会撑过这一夜呢？想要看到的话呢，现在上到 GoSheng.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Devil Kill You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简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g.my。 这部电影呢将会在3月26号上映了，守着 GoSheng Beyond Trend。 GoSheng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牛板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板牛板。